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87集，隐情，隐藏大佬。郝队偏头看了程木一眼，点头。 哦， 他没有什么兴趣了，不再过问。 3年前的卷宗我看了。 郝队转身往外走， 我去找云城刑侦队。 几天后，秦然手上的疤痕也好得七七八八了。最近几天，程俊、陆兆莹等人忙，那个郝队防他如防狼一般，秦然很少去校医室。他趴在桌子上，微微闭着眼，身上的校服衣链拉到顶，遮住了下巴。身边，林思然在给夏飞讲一道习题。 林思然，你这笔记本哪里来的？ 夏飞指着林思然一直参考的笔记本开口道。林思然侧身看了一眼， 是冉冉给我的， 不过他一直没怎么看。 我感觉这名字好熟悉啊。 夏飞指着第一页上面写着三个流畅的字，若有所思的。林思然笑了笑，不太在意。 世界上这么多人，名字一样的全国能找出几百个呢， 没有什么奇怪的。 不对，我绝对在哪里看过。 夏飞说的这么笃定，林思然不由拿起笔记本翻了几张，里面的字写得极其认真，每个知识点都简洁清楚，画的重点也很明确。林思然看着看着就入神了，再回过神来，午自习就这么过去了。 冉冉，你这笔记哪里来的？ 林思然这会儿终于知道秦冉给他的究竟是个什么宝贝了。 哦，别人送的。 秦冉睁了睁眼，半眯着眼睛看向林思然，挺漫不经心的，眉眼懒散流畅，如同青烟。林思然也挺了解秦冉的，见他这么说也就没有多问，而是学着秦冉趴在桌子上说起了另外一件事。 冉冉，再过几天就是校庆了，我们班排一个节目，你要不要？ 实际上这个节目开学的时候就开始排了，因为是50年校庆，学校都十分重视。那时候秦冉还没有转来九班。秦冉转来后，一身冷肃的气息，是长得好看，但文娱委员不敢勾搭他，一直到前几天才咬着手帕让林思然帮他问一声。然后林思然一句话都没有说，秦冉把书往脑袋上一盖，声音闷闷的， 我拒绝。 林思然痛心疾首地看着秦冉那张脸，说他暴殄天物。秦冉就戴上了耳机，觉得吵死了。下午放学，秦冉跟林思然一起下楼。他一向走得晚，刚出校门，上次那个穿着西装的老年人又拦住了他，态度十分强硬。 秦小姐，我们夫人找你。 这一回，他身后还有两个穿着黑色衣服的保镖。不远处，有学生投来疑惑的目光。秦冉深吸了一口气， 行，我跟你们走一趟。 5分钟后，学校不远处的包厢，风夫人坐在窗边看着对面坐着的女生，她脸色铁青。 你就是风楼城连夜推掉所有事情也要去看的那个女学生？ 风夫人手中拿着一杯茶，涵养算高，但看着秦冉的目光带着刺，还有几分嘲讽。秦冉坐在他对面，脸上没有什么表情。他虽然一向很冷，但大多数时候都是吊儿郎当、漫不经心的一种状态，带着游戏人间的轻佻。眼下他那张精致的脸不见任何表情，两只眼睛深沉犹如沉潭，带着一点晦涩的朦胧。 藏得够深。 风夫人啪的一声把茶杯扔到桌子上。 我是要说你段数高吗？ 你想干什么？ 秦冉深吸了一口气，他声音无波无澜的， 那双眼睛却是很沉，燥热燥热的。 离开云城， 风夫人看他一眼， 别妄图找风楼城，你一个学生玩不过我的。 秦冉凉凉地笑了一下，他握着杯子的那只手噼里啪啦的烧得紧。风夫人，你总是这样唯我独尊，肆意猜测，不在乎任何人的生命。秦冉低垂着眼，手中的杯子几乎要冲着面前的人的脸上砸过去。就在这个时候，他放在桌子上的手机响了起来，是一阵悠扬的音乐声。秦冉低头，是程俊之前给他定的闹钟，上面还写着备注，涂绿色瓶子的药膏。涌出来的暴力一点一点被平复。秦冉深吸了一口气，他拿出手机拨通了一个号码。风叔叔，景色咖啡，你过来吧。秦冉没等风楼城过来，打完电话后他直接出了包厢。刚走出咖啡馆的大门，就看到陆兆颖在对面那家私房菜馆门口叫他。秦冉脚步顿了顿，嘴里咬着一根糖，他捏着手机想了想，还是抬脚朝他们那边走了过去。戚成军不在，但成俊跟郝队、程木这些人都在。 你怎么没在学校？ 成俊挂断电话，低头问他一句。秦冉笑了笑，面色挺平静的。出来见个人。程木等人都听到了，不过他们都觉得秦冉的见个人不外乎是同学什么的，都没太在意。程俊也不理会郝队、程木二人，直接低头询问秦冉 进去吃饭。 秦冉在跟风夫人坐着的时候确实不饿，茶都没喝，别说吃点心了。眼下程俊一问，他还真的有点饿。秦冉跟程俊去包厢吃饭，陆兆颖对那案子兴趣不大，也跟过来了。三个人吃了不到十分钟，程木跟郝队才进来，都有些无精打采的。陆兆颖摸着耳钉，翘着二郎腿笑，一点也不意外。 怎么？那钱队长没见你们？ 郝队闷声坐下，没有说话。他虽然是京城刑警大队队长，全国刑侦队的人这么多，这位钱队长虽然只在云城，但名气甚至高于郝队。陆兆颖笑，他看看程俊，又看看秦冉，最后夹了一块肉放进碗里，偏头跟秦冉科普。 那钱队长啊，是云城刑侦队队长，他三年前成名，最重要的是三年前加入了一个侦探所组织，当然你肯定没听过他，这侦探所不对外开放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